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返返嚟第三次嘅屈谈上镜嚟。 係啊，食啲好嘢啊嘛。 係啊，呢度都好鬼好多零食。 一有痰喺度呢，嘩啲零食真係。 有食唔食喺度。 真係好夸张真 係。自从我哋开嘅节目呢度零食多咗。 係啊。 所以呼吁下啦，即係。 又肥咗。 礼拜四嘛。逢禮拜四嘛，十點半嘛，啱啱 Super Thursday， 啱啱上咗新嗰集嘛， 係啊，啱啱上入會員上載， 宣傳下， 係啊， 冇所謂嘅， 我講啦，咁我講少少啦， 好啊， 要宣傳翻少少，因為我喺呢個七五九又純粹又係買下嘢睇波啦，又 係拜姐係嘛， 拜氣姐啦撞到，咁啊聽逢係我哋嗰啲錄音時間都好啦，其實真係啱翻足球頻道嘅，我哋點解可以睇到咁多波？就因為我哋預做節目睇波嘛， 係 係咪拆咗呢度鞋啊？咁啱有咁啊都聽下咯，咁我唔識。 喂，俾個任務你啊，你揾集推介一下，即係睇波嘅時候有乜嘢可以？ 喂，你係咪自己唔聽啊？咪講咗咯， 可以講咗咯噃， 多啲啊嘛。 係啊，不過可以發揮多啲嘅。 俾人鬧啊！ 你冇講錯，的總係錄音，但唔聽節目嘅。 好多嘢， 唔係我都聽過，發揮多啲嘅可以。 好，咁啊講翻啲波咯， 講翻啲波啦，因為英超唔止曼聯對史雲斯嘅，所以我哋全世界都覺得史雲斯呢場都好筍啊，真係講真嚇。咁、啊， 喂咩賠率啊？知唔知？ 史雲斯受讓啦，咁就應該係半嘅，受讓半球。 哇，有三點幾 啊？ 真係有三個主場， 即係係啊，主場有三嘅，所以都可以諗諗嘅，真係啊。好啦，咁啊，另外一場啦，利物浦啊，史篤城啊，早場嚟嘅噃，今週 啊。 球场 系啊， 揭幕战 咁啊，利物浦 fans 喎，有利物浦 fans 啊，京一有冇啲咩意见咁样啊？呢场 利物浦主场史笃城 系啊， 不过都恶踢噶啦，从来都系史笃城系利物浦嘅黑星嚟嘅。 哦，系啊， 因为真 系 好，但 换咗领队， 换咗 会好啲咧。 系咯， 但系换咗好多球员。 哇，你偏心嘅，你哋啲提问咁温柔嘅，头先又系咁邀我你哋一个月。 其实我哋冇嘅，系自己心里边有。 系咯，有鬼啫嘛，心里有鬼。 有 红魔鬼。苏亚雷斯出唔出先？ 停赛， 停紧第六场啊！系啊，如果你有睇 IC 四甲都知道，今期嘅封面系好串爆嘅，笑到我扑街啊！咁啊，其实好难讲啊，真系好期待睇因为真系好多人脚变动咗啦， 系 咁啊，人妻又走埋啦， 嗯， 卡路尔， 你唔应该好想啊人妻走咩？ 想，而家系争个佐敦未走啫嘛，阿佐敦希达神 系佐敦希达神，系啊，系啱啊，佐敦希达神系啊，未走， 人妻走咗去韦斯咸系咪？ 冇错， 系啊。 最想放嗰两件啦，卡路尔即系高价叫高价， 都系韦斯咸收 晒，收晒啦，俾韦斯咸系嘛？ 咁经一讲咗先。 B 队 唔系咁啊，其实今次今季利物浦就有同以往两三季有好大变动，就系、今年咧，其实我几 buy 佢哋个买人策略，因为最近又好似签咗一个。球员喺西甲嗰度， 系啊，呢、這个啱啱施数高嘛，即系华人西亚借出嚟嘅，系啊， 借咗出嚟，咁、似乎咧就佢行啱咗方向啦，因为以往喺史云斯咧，佢都系教一啲英伦三岛啊或者荷兰嘅球员咧，就踢一啲地面波嘅，咁就但系因为而家喺利物浦就冇呢个咁嘅土壤。就冇咁多中場球員俾佢哋發揮，咁變咗嚟計咧，佢就要直接喺呢個西班牙，因為上一季已經證實咗啦，係英倫三島嗰啲係好難訓練到踢佢嗰套戰術嘅， 冇錯。 咁變咗而家要直接喺西甲嗰度輸入啦，咁加上而家西甲啊大崩壞啦，即係嗰個財政預算又各隊隊都好麻煩啦，即係你會好少見到啲西甲前鋒會炒到二三千萬嘅。 以前真係好少嘅，因為通常好少西甲前西甲球員會外流嘅。 係啊， 但今季真係多咗 大外流啊， 開始加速咗西班牙化，所以你見而家英超嘅足球咧，理論上咧係慢咗嘅。 嗯，系， 系而家最快应该是德甲的， 系， 所以都非常之建议各位听众，其实今季可以转多啲睇德甲嘅波， 系， 吓，反而你话英超嗰啲中下游啊，好似斯加鸡新特兰啊嗰啲咧， 斯加鸡新特兰 可以唔睇噶啦，嗰啲基本上，咁啊，加上而家热刺又卖咗阿侯道士都过去侯城嗰啲，即系你可以想象到已经系又系嗰啲血肉长城啊，死状烂状嗰啲波啊，你知道。侯道士东一定是踢不到熱刺的， 是 如果熱刺这些快速反击以他那么重身一定死定的、 嗯、 所以来的你、可以说是看头六七对咯英超、 嗯、 其他那些就真是麻麻地了。 嗯，咁啊，利物浦我谂今年最紧要收购就系来自艾斯帕斯啦，即系呢个切尔达嘅球员啦。我上年睇呢个球员其实都相当之唔错嘅。 同埋就已经艾加就留队啦， 艾加就话留队啦，因为就副队长啊嘛、 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啊，苏亚雷斯出唔到打前锋，边个定啊？ 波伦尼。 哥天奴，哥天奴咯，史杜利治咯， 史杜利治伤喎， 史杜利治应该 O K 嘅， 够打喎、啊，对史杜城我觉得。 讲翻对面啦，史笃城就，唉，真系 今年大镬啊！见到呢、這个麦克晓士啊， 见到呢个马晓士做领队，我有一个策略就系咧，即系见史笃城就买对家噶啦， 长买对家， 曼联咯。 喂，好似 我觉得，对曼联晓士系会。俾好多心機去打呢場波。 大立係咪已經離咗隊㗎啦？ 大立要 check check 先啦， 要 check check 先啦。 如果我係佢咧，我係麥克曉士咧，我就老 離咗隊啊，去咗唔知呢個係英甲定係英乙嘅白 道路，不過可能不過唔緊要。以我所知，史篤城好似仲有第二個係大力拋球手嘅。 其實有嘅， 仲有一個，不過我唔記得咗名，我係記得有一個同大立差唔多臂力嘅。 嗯， 係。如果我係麥克曉士咧，就老虎用翻你招。 嗯 算啦，曉士唔會。 史篤城就係、是。英超里面是算是这个交收最少的一队的，因为他买人方面他是没什么买，其实买了两个后卫的，其中一个就是应该先生都比较熟悉的 莫尼沙， 这个大家都 奇怪的，当初他签这件事的时候 都是那句这个玻璃脚 来的，另一个就是在燕奴芬买的派达斯就执个后防，但是后防的不嬲都后夫啊， 我听阿千叻讲这个 Peters 又是玻璃脚来，刚刚伤完长伤完一轮， 我想讲这件事是因为想讲的就是因为曉士不嬲上场呢，是即是就算布力般好曼城好呢， 都是买一阵人㗎嘛。 是啦，佢一定是扫货㗎，但是今次在史篤城呢，即是比较奇特地冇扫货。 使咗300万镑到㗎咗。 冇乜钱。 冇钱啊史篤城。 冇乜钱。 因为之前嗰季买得好劲㗎嘛。 哦咁啊， 之前买嗰啲根本唔系升班嘅球员嚟㗎，完全系以前啊列纳嗰批人嚟 㗎。 咁所以就今年就史篤城就啊有啲球评家对佢哋都今年嘅前途都唔系睇得咁 多系 咁。 咁我都系一班打仔，中中又中停停应该 OK 嘅。 好难讲啊。 我觉得马歇斯教波就 好 难， 打个折头咯。系 啊 ，Chip App 咧就已经贴咗史篤城会降班稳胆嚟。 我同意啊 ，Chip 咧我都贴定啊，降班稳胆啊呢一队，第一队。 另外利物浦嗰度提一提个消息啦，咁啊苏亚雷斯停六场啦，咁结果去阿仙奴点咧？咁就传闻下，就好似续咗约，就未经证实。 哦， 系， 即系传闻中有 release clause 嗰、那个， 唔系续约之后就好明确写落去， 系好明显明确写，同埋应该有消息话有消息也都系听，话系续一年嘅啫，即系提早， 即系短约嚟嘅， 短约嚟嘅，即系将提早将合约结束， 系， 即系希望谷佢踢一季咯， 哦、 即系同利云道夫斯基嘅 case 一样咯， 嗯、 就搏一季。 咁啊，利物浦就 其实我觉得呢个做法系合理嘅， 搏一季。 即系如果佢真系既然勉强又走唔到，而利物浦想试多次咧，其实我觉得其实咁都啱嘅，大家即系君子之争咯，咁你咪赌一铺咯。 我问一问，系咪利物浦今年系冇欧洲赛打？ 利物浦好似冇， 欧霸系入唔到嘛，咪韦根同埋小云斯立咗位之后， 系啊冇啊冇， 利物浦系冇噶， 冇啊。 我几即系可以讲定先，今年嘅利物浦，我觉得再好啲，会再好啲。 其实我又觉得两睇啦，即系其实你话欧霸有咗 冇咗可能會好。我覺得有時踢波嘅嘢未必咁講，雖然你話一周雙賽會好大壓力，但係有啲球隊如果你一個禮拜踢一場咧，其實未必係夠嘅。 嗱、我諗利物浦就比較擔心，我都係反而係個中場啦。一就謝拉特就年紀就越嚟越大啦，因為其實今年利物浦嘅中場咧就冇乜點買人嘅，以我所知，佢買都係買前鋒，即係或者係後防，中場就完全都冇乜交收嘅。咁啊，如果正常嚟講，都係仍然係盧卡斯利或謝拉特拍住。可能佐敦軒達神或者 Joel Allen 咁就呢，我覺得就都奶奶地嘢喎呢個係呀、 未知要睇係啦，唔係真係要睇去開季嗰幾場踢出嚟嘅風格係如何先， 要睇 下 先。 冇而家就算我自己係利物浦 fans， 我自己都答唔到你佢會點踢，係咪先？究竟係咪真係需要防守中場？我又唔覺得而家其實你見好多球隊其實都唔會再買防守中場啦、似乎好似有一個熱潮就係已經再唔係好興踢傳統嘅波邊啦，係可能會全部都係一啲比較大攻擊少少嘅中場球員咯，同埋一啲高波能力高嘅球員咯， 係一個中場同前鋒翻落嚟一齊夾擊咯。你第一重 其實 第一重防 線今季嘅歐洲聯賽戰術上面係會有，我相信係會有啲變化嘅，即係唔會空穴來風。我諗開始係繼巴塞王朝之後咧，應該係有啲嘢變嘅。但係究竟係走啲咩方向咧？究竟係真係踢 force line 啊，定還是係真係踢一個完全係冇防守中場嘅陣咧？咁啊，真係要睇下今季嘅賽事 點啦。 好啦， 咁啊，利物浦其實咧有單新聞就係話佢哋都可能會出價咧，即係頭先講緊中場嘅問題啦。咁其實佢哋咧都考慮，即係已經有傳佢哋已經出價3000万咧，就會考慮買威廉。 系，冇错。哇，呢、這个阿京一好中意， 系啦， 已 经几乎 唔记得咗 你。 系啦，咁所以 即刻放埋你。 呢个系，如果真系系啦，冇错。如果系真系，好似即系大家都睇到啦，或者头先师兄都所讲，冇买中场嘅。咁但系中场嗰个变化，事实上系中场中个变化咧，就冇咗阿 Surfy 啦，剩翻阿 Joe Allen 就同埋阿轩达神啦。咁呢两个大家受旧年都觉得系好似系争啲嘅。咁啊，焗住系靠阿谢拉特。或者加盧卡斯利華，咁其實佢哋真係呢個中場嘅板凳咧，係我覺得係叫做係弱少少嘅， 問問地啊， 啊呢個 盧卡斯利華有啲脆弱。 但系 so far 嚟讲，就啲名宿咧，或者叫即系啱啱对嘅阿杰斯俾我哋啲 video 里边 share 啦。咁其实譬如麦纳文啊、奥运啊，甚至乎系詹姆斯咧，其实对今年嘅利物浦咧系几有信心嘅。佢哋觉得今年好有机会系代替阿仙奴成为第四。 其实系今年嘅买人咧，其实而家今朝，我觉得咧系唔知系咪啲 A 准已经系即系勒住晒啲球会喉咙咧，其实。西甲其實有好多好平嘅球員，係真係好值得買嘅。 係 本身嘅波底係啱踢嘅，即係以而家咁多西班牙球員嘅英超嚟講，其實有啲西甲係好多中場球員係值得買嘅、但我唔知點解好多球會都唔喐。 可能同翻嗰個本身即係英超有呢個風格都有啲關係嘅，我諗呢樣就 我諗英超難啲落户嗰個問題，簽證我唔知道之前係有困難嘅簽證，但係呢幾年我唔知道改 OK 啦，而家 OK 啦，而家都我諗呢、這個即係西班牙向英國走嘅趨勢都應該陸陸續續㗎啦， 慢慢啦， 唔係一定係向最有錢嘅地方行。 哦，呢、這個梗係啦，呢、這個唔使問啦。好啦，咁啊呢場波。我個人都係睇好利物浦少少嘅， 主場啊嘛。 啊，但係就贏唔贏到球半，即係贏唔到兩球 咧。冇賣 啊！啊，有兩球就有啲懷疑啊。 小勝啦。 啊，好啦，講下 Steven 嗰隊啦噃，阿仙奴嘅。 哇，維拉喎。 係啦， 講我隊，我隊就 點？ 頭先阿師兄講話滿江紅啊嘛，曼聯。阿仙奴比佢更恐怖，更恐怖。咁啊，傷病名單咧就哇，即係睇見我都有啲呆呆地。 季初又嚟， 季初咧其實已經擔心可能得剩翻14個球員可以踢，包埋法比安斯基後備龍門。因為而家首先就係阿迪達咧就已經證實咗要唞六個禮拜， 唞六個禮拜。 跟住咧就即係蒙利爾啊、公司亮啊、范美倫啊、費雲邦啊或迪亞比啲長期病患者啦。OK， 咁啊跟住啱啱踢完。 前的國際賽之後呢，沙格拿就領了嘢，和科特亦都領了嘢，咁仲有路斯基呢都要受，都要有個 fit test。 咁其實簡單啲嚟講呢，就而家一隊呢剩返落嚟呢，其實真係叫健健康康剩返14個㗎啫。 咦，我諗諗先，擺陣應該係 後面呢就好簡單嘅啫，其實就高斯辛尼加、華梅薩卡、讚堅神同埋傑比斯，中間就一定係韋舒亞、藍斯、 張伯倫、卡蘇拉， 卡蘇拉都好似有啲傷， 普多斯基， 咁啊前面剩翻阿基奧特，其實底裝底裝噶啦，底裝噶啦，咁其實你諗下就係連阿 EV 好中意嘅沙朗高咧，都係傷 埋 嘅，都係傷埋， 係傷埋。 咁所以咧，其實即係你諗下呢個咁嘅。哇！我啱啱见到个怪兽走入嚟，我哋咁啊，你话而家咁嘅伤兵名单，加上咧就系周中啊，下个礼拜就要打欧冠嘅第一回合啦。咁所以其实我就对呢场波觉得系有暗涌嘅。维拉嗱，当然啦，维拉上年大家见到佢哋个成班后生仔啦，系即係個防守力係好弱嘅，即係因為最大年紀個除咗古拿之外，其實成班都係後生仔嘅話咧，其實佢哋係喺防守嘅意識企位嗰樣嘢都係差啲嘅。今屆亦都係買僆仔多嘅，一般嚟講。咁但係僆仔就有個好處啊，季初打道氣。咁阿蕭亦都係舊年有個毛病，就係、是、你要佢打強攻咧，其實係窄窄地嘅。咁冇馬迪達。个中间位边个斗住个防中咧？呢个真系好大镬。 维拉都唔系啲善守嘅球队嚟噶。 唔系啊，我会咁样系拎咗当系死啦！油奖杯啊，对住 咩啊？ 意甲嗰 拿波里 嗰场嚟计冇出阿迪达噶嘛？即系 上半场冇出啦。 上半场冇出啊嘛！即系你见到两队波嚟嘅。 系噶， 我觉得 系噶。 可唔可以咁样讲？其实好鬼痛病上年。即系你冇咗阿迪达，我会见到你。 他朝军替也相同。 你见到成队阿仙奴其实又系冇咗一个去所谓攞翻个波再派派个人喺度，冇咗，跟住咧就断，即系成队波咧，跟住啲僆仔唔知打。 我会咁讲啊，无可否认咧，有样大家可能要留意就系蓝斯今年嘅表现，或者叫做由上届季尾开始咧系好咗好多嘅。 系 咁问题在于就系话佢同阿韦舒亚咧两个就出现咗头先你讲个问题啦。阿 Kiefer 同阿卡维克同样嘅问题就系、是、到底几时边个上边个斗住后边？两个都系比较向前性高嘅球员咧，而家边个斗住嗰个位咧就系、是、一个最大最大疑问啦。即係好有機會張伯倫都係涉落去中間，而藍斯係會打呢個嘅即係防中㗎啦，順防中。 咁解會 咁㗎？點解會咁冇 人啊嘛？冇人咯，冇計㗎喎。 冇人咯，你冇睇新聞咩？我放咗17個球員喎，大佬， 又買咗一個球員喎。 唔係買，係簽啫， 簽 一個啫。 我覺得翻阿張生打翻 wing 會好啲啦。 wing 就肯定基本上，如果沃克特 fit 嘅話，一定係沃克特打爆 Podolski 嘅，呢個一定 係 㗎啦。 但今場就似張生會打翻只 wing 咯。 唯一就係睇下阿魯斯基出唔即係 fit 個 fit test 過唔過到，出到嘅話咧都仲好啲，都仲有一兩件叫做可以擺翻喺板凳留翻嚟出。但係因為我覺得周中因為要出對歐冠啦， 主定客啊， 客。咁另一樣嘢就係我冇記錯，高斯辛尼第一場係停賽嘅，咁所以咧基本上沙格拿呢場波應該唔會俾佢踢嘅。 系， 因为一定要留翻佢嚟帕梅迪萨卡， 系即系打翻个欧冠系啊。 所以基本上咧呢场波就咁当然啦，维拉今年就仍然都系嗰几个球员啦，放咗一大宾特啦，咁就宾迪基加呢、這个我哋快马叫咩名？ 韦文啦、啊，艾邦拉 系啦， 艾 邦拉啊，呢几件就系、是、即系打 counter 嘅话咧就好睇。阿斯豪的中場就是對拿波利，剛才你說拿波利那場 打坎塔輸曬啦， 輸曬坎塔的，所以其實為什麼我說即有些 風險、啊、 風險就是你剛才說2-1，我就真的買2-1 了、 哦、真的你問我這場我真的贏 了主喎、啊、阿記主場、啊、 阿記主場 我想會好一點吧， 主場會好醒定一點， 醒定一點，我覺得 我又這樣說，因為就是因為主場 OK 壓力 係啦，另一方面就係維拉真係諗住同你打 counter 嘅話咧，其實對阿記係真係大威脅嘅，因為你冇阿迪打 到。我諗咁樣講，我唔係幾擔心按就係你對維拉呢一場波，而係對住維拉翻嚟之後打埋個座客，即係仲剩翻幾多件咧 ？Touch 我講句，即係你明我咩意思？唔係話咩事，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幾恐怖下。 我諗留意下阿斯東維拉，我諗因為中前場個變動就冇乜嘅，主要都係後防啦，簽咗兩個僆仔啦，叫做啊，一個就係響西維爾加盟嘅路拿啦，打左閘嘅，另外中堅就奧哥爾啦嚇、啊。我諗呢兩個球員如無意外都會即係。正正式式擺翻維拉嘅正選，咁如果呢兩個球員打得好嘅話，對於維拉後防好啲嘅話咧，呢場波就都有得諗下打和嘅，我覺得嚇。 補充少少啦 ，Chip Lab 講咗就話維拉就簽咗六七件九十後， 係啊係 僆仔嚟嘅， 係啊僆仔嚟嘅， 啱啱就窿走咗呢個大倫賓特， 係啊大倫賓特係啊， 去咗富咸， 係啦、啊，嗯。 系啊，所以其实你仲有一个即系第一个要留意嘅就系、是，赞坚神咧喺头嗰两场酋长杯里边咧，其实真系一对住啲速度快嘅球员嘅时候咧，佢真系俾人打爆嘅。 系， 咁你维拉里边就唔好净系计阿邦拉好啊，净系一个韦文都可能已经打爆佢。 系， 咁所以其实即系呢场波，我觉得系有风险，绝对有风险。 嗯，好。咁啊， 跟住不如讲热刺好嘛？即系礼拜日，应该系礼拜日啊，八点半啊。咁啊，水晶宫，做下水晶宫， 应该食紧啦啩？ 十点半啊，十点半 哦，十点半先真 啊。查妈过咗去系咪？ 系， 查妈过咗去个水晶宫系啦。咁啊， 先啊，八点半 系八点半，未睇到八点半，我十点半 玩嘢啊， 我都 排咗 呆， 玩嘢啊， 俾抽数，俾抽数， 真系啊！我明明睇住噶嘛。嗱，今年咧热刺嚟讲都可以话招兵买马。都好紧要啊！即系啱啱前嗰一两日又买一件呢个响图卢兹嘅防守中场卡保尔。其实咧如果你仲记得我响即系有一集我唔响度，我做个声音专栏咧嚟讲巴塞嘅，即系想买啲防守球员嘅。其中个我提及过咧就系、是、呢个卡保尔，就系、是、呢位啦， 图卢兹 系啦，就系、是我睇过佢啲资料同埋睇嗰啲片段咧，系一个好硬净嘅防守中场球员嚟嘅，打中坚都 OK 噶呢、這个球员。我谂佢今次会拍。呢、这个保连奴咧，即系都喺个防守中场方面，热刺都会有啲改善啦。我相信。 我谂大家留意巴尔究竟出唔出啦？ 巴尔出啦，唔使问啦。 讲咗唔出噶咯。 系啊，讲 咗 噶啦， 已经话咗，保亚斯已经讲咗系话。 我谂个转会窗一日未闩嘅，都唔会暂时冇呢个风险住。应该就如果佢唔出，就应该系单嘢仲棘住咗嘅。但系佢又唔肯定话唔卖。嗯，但如果以而家牌面嚟嘅咧，就熱刺著數嘅， 係啊， 因為熱刺咧就財政就非常穩健，同埋佢本身今季又買咗好多， 佢穩健得嚟肯使，呢、這個好緊要，又邊個穩健得過我隊波啊？係咪先？ 係喎、啊，成億幾儲備金嘅喎，阿仙奴係全英超， 你真係呢、這個你講嗱講穩健，我真係同你拗嘅， 加埋都唔夠阿仙奴勁，真係勁啊！真係你究竟要咁多錢嚟做咩？ 你应该问下个 blog 做得要收埋啲钱收几耐？ 系咪买咗金啊？ 买油啊？ 系嘛？ 唔系热刺个前景应该几好嘅。我 水晶宫睇下咩料啦。第一场顶得住热刺，睇下佢系咪呢个降班蛋？ 系啦，咁啊讲翻热刺啦，今年讲最紧要就前锋啦，苏达道啦，即系呢个正啊，真系华伦西亚呢个前锋啊，正正式加盟呢个热刺。咁但系我谂热刺好大嘅问题就系话嗰个攻击中场位啦，即系数数买卖，我都未谂到有边个系打攻击中场啊，今年。 唔系，我谂热刺我就唔怀疑佢对波嘅实力嘅，咁但系咧，大家要留意一个问题就系呢队波咧。都今年侵咗好多人，好似阿先或者佢都买咗好多件，咁、 啊、 但我谂一季初佢最需要留意嘅问题就系佢哋有冇即系要夹嗰下啦，因为成个中场或者甚至成个前锋线咧冇咗巴尔，亦都旧年嘅中有好长时间嘅深度啊，甚至所谓顶嘅侯小东或者雷文摩啊嗰啲全部冇晒嘅，今年成个组合咧差唔多叫真系换晒咁滞嘅，咁所以呢个系对于热刺头场水晶偷唔偷到鸡咧，我谂呢个系一个关键，当然冇人怀疑佢嘅球员质素。 我谂呢一批换翻嚟嘅人嘅会再啱啲保阿斯个风格， 喂艾迪巴约。 喺度 巴约口度，但系即系睇佢出唔出啦。帕加就好似未 走、啊， 好似未走，好似未走， 想捞埋佢走 吓、啊，因为想呢个大嘅即系变换啊嘛。 艾迪巴约咧都有曾经传过一个消息咧，系利物浦想借。 哦，利物浦姐啊， 关注一个人走，伊高图佢到底走得未？ 伊高图冇话走，唔好意思。 热刺买嚟买去都冇买左闸嘅， 系咯。佢系话嗰阵咧，一即系一元贵啦，咁样个转会窗开嘅时候咧，就话佢系呢个伊高图系清洗名单嗰度啦。咁我每一日就抱住佢热刺到底几时卖呢个人？佢卖又唔卖，摆咗 Danny Rose 落去，又系都系咁差咯个闸，嗰个死位嚟。 伦敦有冇啲废屋要咯？ 我 你做代言真系好捻啱佢，佢长长唔捻同发型喎，谂住用佢个头发咁捻多头发去认佢。屌，有时认捻错喉道士都，原来佢嗰场转捻咗 Jack落喎。 系啊，唔系我谂。熱刺今季是不明白為什麼放走哥魯卡，即是放走了中堅、 這個、 你可能 你送走夏杜士東啊、丹比斯啊、這些利華摩啊，這些 OK 的，但是你中堅好像沒什麼， 這個相同問題剛才我咪後我都有問過師兄的，師兄 你答一答這個問題。 我覺得第一件事就新買那個、卡寶爾來自圖魯茲那位呢、 啊、 其實都可以打中堅的、 啊、 中堅的、啊、第一件事、啊、但是呢另外就、如果真的左閘搞得掂嘅，咁啊雲道漢都可以調翻埋中間嘅，咁、但係當然啦，800万嘅科魯卡放咗去後城啊，話好似 卡力夫城， 哦卡力夫城嘅話咧，咁就我覺得真係係咪都係經理人收傭㗎，即係保亞斯， 或者可能佢自己本身有啲青訓可以上到嚟咧，咁、那個科魯卡都好似成29歲㗎都， 咁啊係，因為佢哋今年有個卡，係咪另外仲有一個卡保爾嘅， 卡係好後生㗎啫，係 嘛， 廿零歲啫嘛， 好後生㗎啫，一個 廿零歲啫嘛， 好後生呢件呢、件係好即係。 英格兰新希望， 新希望嚟噶呢个， 系可能真系保华斯想掉一件弱啲嘅，即系买翻件更加好啊嘛，佢系觉得，即系佢觉得系咁样啦。保华斯就系话，都系嗰句啦。另外就仲有川迪嘅呢个 Chatley 啦，即系呢个左边嘅 翼锋 啊，咁就都似乎保华斯，我觉得今年嚟讲佢个摆阵究竟会唔会好似上年4-2-3-1咧？咁啊，真係兩睇啦！我覺得有幾個前鋒， 仲有一件熱刺傳過去喎、艾力神喎、 啊係啊，講緊啊，即係阿即斯嗰個啊，係啊，又係傳緊嘅呢個球員。總之嗰句，今年嘅熱刺，我覺得仍然都係會係兩邊上波嘅。 嗯 嘅情況係比較大， 睇下睇下保亞斯執成點啦， 係啦嚇， 執多年咁樣。 咁啊，呢場波水晶宮有冇偷雞啊？講翻轉頭，講翻實際啲嘅嘢，講 冇 冇 冇， 哇！全世界都覺得真係熱刺贏緊， 冇得偷雞， 冇得偷雞， 熱刺啊！ 唔係，未到嗰個環節，我唔想講住。 得一陣先， 我有啲保留啊。 咁你本身水晶宮至多咪借咗件查馬克，你諗 唔係借？是买的 买了就知道 了很快就放没了沙沙下嘛 但你想想查马克 是啊没了沙下才惨嘛这个沙下这么厉 害你想想查马克没踢几耐才得 是啊好那么另外一对 车仔啊 车仔啦、 啊、车仔对后城啦、啊、后城应该系咪要改名啊 我都系讲、 有住改名叫后城老虎啊 我点解嘅 唔知喎、啊、我唔知点解无端改名 喎、 佢个 logo 系老虎嚟嘅 老虎嘛 啊我 logo 系老虎咁但系因为又无端端好似学人改名咁 虎标后城 嗱 ，Chip 咧头先有讲啦，即系即系佢头先阿经一复述咗啦，就话佢觉得史笃城系讲班胆啦。 系 除咗呢队之外，我觉得第二队讲班胆嘅系后城。 后城啦，咁啊讲下啲人脚啦。咁啊，原来咧纽卡 人脚住，先讲个领队先。你呢个领队咧系我明阿 Chip 咧点解咁想后城降班 啊？老士啊嘛， 因为系。曼联嘅二梯队嚟噶嘛，布鲁士啊嘛，梗系要降啦呢啲。 我真系谂睇， 但系布鲁士大波都系麻麻地， 麻麻地噶，麻麻地噶， 麻麻地啦， 麻麻地嗰啲。 Chill 咧第三队讲话降班，系咪嗰个领队又系来自曼联噶？真系要谂谂喎，真系要炒炒喎。 我而家睇下再一次。 系啦，嗱，讲翻啲人脚啦，咁啊，主要原来下纽卡素嘅下柏咧，又话退休嘅，但系加盟咗侯城喎，而家又真系神奇。另外就费古鲁亚啦，来自韦根嘅中坚啦，其他嘅就格拉咸、哦，森达兰嘅中锋格拉咸过咗嚟、哦，原来系啊，真系神奇。咁啊，其他嘅真系 sorry 啦。真系 夏杜士东咯，利华摩亚咯， 啊，真系其他啲就真系完全，即系除咗啱啱讲嗰两个啦，热刺嘅边场 咸啦，仲埋系咯， 系啦，咁就其他嗰啲就完全都麻麻地嘅。 车仔啦， 车仔就都系嗰句啦，前锋问题啦，卢卡古啊、托利斯啊、丹巴巴啊，睇咁多场热身赛就冇场令到我真系开胃嘅，真系开真系，我觉得冇场令到我开胃嘅，真系 靠中场咯，你中场嗰三个都够玩啦、啊，咁会唔会用翻？会用翻马达咧？你觉得第一场波？ 冇乜点出啦，热身赛始 终我真系唔知佢会打落马达打嘅啫。 但系因为始终真系车仔人脚好多，咁啊，但系。咁啊，呢個階段未必馬達可能後備啦，我會覺得啦，即係其他嚟講就對住後城就應該 食緊啦嘛， 贏嘅， 作客 贏嘅，但係可能辛苦少少咯，即係未必話大勝嘅。 擔唔擔心？問一問師兄先，擔唔擔心車仔後邊啊？ 後邊啊？ 擔心啦。 哇！你咁样讲啊， 攻到过去先算、 啊。哇！你咁样讲， 我真系唔担心摩连奴教对波识唔识守啊？守我觉得全 英超、 啊、都会有问题。 英超就应该得一两队嘅啫。如果你问我就即系曼城或者我觉得从来反而系即系车仔嘅宿敌反而阿仙奴，即系打几场波系打到呕血嘅车仔。 唔系曼联咩？ 车仔食间曼联冇乜讲呢样嘢就咁。但系你话出到欧洲赛，其实几担心佢中间。 系啦，泰利同埋即系卡希尔咧，始终都系袭击，同埋今年大卫路易斯喺热身赛又系出得好少嘅。咁啊，所以就不过即系第一场啊，对住后城就顶住先啦，系嘛。咁啊，都系嗰句，应该都够赢嘅，一粒啊，都系1-0政策啦。摩连奴嚟又好稳阵嘅，1-0政策。即係留意一下啦，上盤就小心啲啦，上盤係得 個摩連奴 係穩啦，咪1-0咯。 佢 勝唔會輸啦、啊，你 啊， 佢一向都係中意玩1-0嘅喎。 係咯，一係1-0，一係就4-0咯。即係講翻幾年前嗰啲咁嘅波，啲咁嘅波膽啊。 買條三 寸。我覺得會即係如果佢得嘅話，應該會搏。搏一场大炒，撞下声势，震慑下其他对手嘛。 你唔系话好有机会会流力咩？踢超级杯？ 未， 跟住 第二周先。 超级杯怕咩啊？ 哇！ 拜神嚟喎，大佬， 拜神嚟喎，拜人嚟喎，大佬。 你摩连奴怕咩？ 跟住买条 B 3-1，咁阿仙奴输，曼联输，车路士输添。 喂，跟住讲多另外一队咯。 哦，讲曼城、啊、 一路都冇讲曼城 因为打礼拜一嘅 礼拜一啊， 算系第一周大波啦。话晒队嗰队系纽卡素啊嘛，曼联候住嗰队啊嘛。 啊，曼城 就今年就啲人脚唔使问啦。 Pellegrini 教 系啊 ，Pellegrini 教啦。 其实第一场要睇下究竟买咩药啊。 我好想知道嘅系究竟佢。摆咩人落去？ 我谂就首先第一件事咧，即系 定正选啦。 有几个球员啦，尼格道啦，即系喺热身赛其实表现都大家都睇过噶啦，very good 嘅。另外就拿华斯啦，费南颠奴就中间就麻麻地啦。另外祖维迪就睇得少啲嘅，系啦。咁就呢队波真系好齐脚嘅，喺中前场嚟讲，后防就有啲我哋布拉达话有啲担心喎。后防 系啊，因为拿斯迪食。就 石石石石石打石打石 啊！咁啊，仲系伤啦，仲系咁啊，剩翻得两个中坚，就系 金文尼 同埋尼斯国 系。 但我记得佢第一。即系啱啱嚟嘅时候，金宾尼同米卡利斯可以同 米卡利斯喺度，都喺度。咁但系问题，我谂米卡利斯今届好有机会都喺两边走噶啦。而家 应该打一集嘅，因为上年打得好少啊。 但系其实上年阿萨巴利打得好好嘛。 系啊，冇错。 所以我咁相信今年佢应该都系喺个右闸同个中间咧喐嚟喐去嘅。 同埋米卡利斯上年因为伤啊嘛，打得好少。同埋咧，其实查维加西亚如果系要打咧。其实中间都打到嘅， 灾难嘅，去年打过，灾难嚟嘅， 打到啫，但系唔代表 打到，代表打得 系啊， 佢打得。但佢仲系咪有啊？边个喺度啊？ 边个？ 高卢托尼， 高卢托尼走咗 去利物浦， 系啊， 去利物浦。所以其实佢系冇中间嘅啦。 我同你讲啊，好大机会出保耶达， 系 呢个 佢季前赛用过嘅，我相信佢有机会会用多次。 保耶达搭今日嚟。 保耶达达金不利，跟住就列斯葛可能会后备，因为列斯葛未必踢得到 Pellegrini 嗰只波，但系问题就系、是。 其實咩都冇問題，其實後防佢哋夠班嘅， 夠曬，我哋夠齊曬張。 你唔好忘記，如果你唔好太挑剔曼城嗰啲中堅，因為你唔好其他英超嗰啲中堅仲衰過曼城。 我係諗，唔係我反而係覺得擺咩人出嚟啊？ 唔係，但係佢係要 四廿二穩陣啦。 反而佢哋係要有啲嘢要 train 一 train 去改改嘅，就係佢哋嘅心態。係、 哦，係 呢樣嘢比佢哋嘅實力更加重要。 我諗啊 ，Pellegrini 會執到呢啲嘢嘅。 四廿係咯，我就諗緊，但係我就一路 邊個派爺爺托嚟？ 邊個派爺爺托嚟啦？ 暫時如果 巴黎啊， 巴黎應該未必啦。我覺得巴黎 或者費南顛奴咯， 始終應該有用用佢多，我覺得。 纽卡素系硬正噶， 好上个费南呢度。 我你摆翻两个，即系英格兰嗰啲打仔喺度。 嗱，我可能觉得真系四廿二费南呢度加詹士麦打晒中间。 嗱，睇下佢嗱，而家睇 Pellegrini 点拆啦。嗱，不嬲咧，如果防守中场呢一对位咧，不嬲咧就系、是、耶托尼系打直线嘅。 嗯。 咁啊，巴里打横线。 系。 睇下今季会唔会调翻转耶托尼？夜夜托尼打橫線，睇下邊個做串連嗰條直線。 係啦， 因為熱身賽睇咧，阿四廿二咧就推得比較前嘅。 嗯， 佢就反而係頭先阿經一所講咧，就反而阿弗蘭丁奴做後啲嘅，鬥翻。 因為佢第一屆打係打翻橫線噶嘛，佢第一屆打橫線噶嘛，跟住上一屆又打咗條直線噶嘛，係啊。咁所以我就諗緊，如無意外，應該耶托尼會打翻即係鬥住個位。 希望啦，其實佢 咁多派， 但係問題就係佢個性格問題啫。 嗯， 哦，佢喺巴塞都係咁打嘅。 如果佢可以真係肯喺後邊唔上嚟，其實我。巴塞唔要嘅原因，唔知系咪佢嘅攻擊性太強？ 唔係，係人工問題啫。 人工問題， 肯定係啦，呢個肯定 人工問題啫。呢個就巴塞都好想要佢嘅。 我期望帕利堅尼係穩陣啲，打完第一場先至慢慢冇咯。 我諗帕利堅尼，我對帕利堅尼有信心嘅，所以。其實講翻轉頭，費力堅尼就未攞過呢啲杯，即係一啲聯賽嘅冠軍嘅。咁但係我諗費力堅尼就夠料去搞呢隊波嘅。 阿古路會唔會用？ 阿古路嗱點都會有機會用嘅，唔會唔用嘅。係咯，你咪諗下拿斯利好過啦。 唔係我捉一個暑假。 我諗呢個係曼城嗰方面，我諗係大家最想睇到就係睇下。Pat Kenny 可唔可以令到呢隊波有翻佢隊波嘅特性咯？因為其實呢兩年大家都喺個節目裏面屌咗好多次啦。文斯尼帶到呢隊波係到底係踢乜撚嘢咧？ 唔係，我諗即係執翻一個比較即係、就是、令到我哋可以容易啲理解或者容易啲預計到嘅踢法或者陣式咧，咁就已經好好噶啦。 咁但係説老實就講前鋒線咧。其实今届最强的而且确，我问我就一定是曼城，变化真系多。无论阿古鲁啊、祖维迪可以打个即系叫做二前锋啦，甚至乎用斯华都可以打呢个位 置。 咁你前面嗰两件大炮根本就即系讲真，出边件都好似好合理嘅。 你就算两个高塔一齐用都仲得。 系啊，所以 过噶、 啊。所以其实佢哋嘅变化系好大啊，即系相比起头先讲嘅车仔啊。熱刺啊，甚至乎曼聯、阿仙奴其實我覺得佢哋係即係高一班，直頭高一班。 甚至乎如果你將爺爺托嚟打橫用咧，分分鐘可以將祖維迪拉直嚟用，喺中場，因為祖維迪其實喺費倫咧。即係已經越踢越中場化， 係其實而家可以當係中場嚟嘅， 咁樣打法咯， 越嚟越中場， 佢唔使走得好快，喺中間俾個 Kula pass 喺前面啲夾。 所以其實曼城嘅唯一嘅，即係我覺得係嘅對啲中下佢都最辛苦嘅地方，就好似頭先大家擔心嗰個問題啦，即係嗰個唔係強攻係中間夠唔夠搶啊？因為法蘭甸奴就大家都熱身賽，大家 comment 知啦，唔夠爛嘅，可能嗰啲場次咧就要靠翻啲英倫三島嗰啲。米拿啊，巴里啊， 有翻米拿喺度，有翻米拿嗰啲嘢唱得够难嘅都。 好啦，咁啊睇埋纽卡素啦，纽卡素今年咧就借咗一件啫，就尼美。咁啊，但系呢个尼美咧，旧年QPR 打得几好嘅，咁啊都可以补充到佢前锋啦。因为阿CC咧，丹巴CC咧就有传话纽卡素嗰件波衫，因为本身系一个即系赌场嗰个嘅赞助商嚟嘅，咁因为佢本身佢宗教嘅原因咧， 穆斯林嚟嘅 就。丹巴斯斯就可能唔踢， 咁咧，咁就舐嘢啦。跟住如果唔踢嘅话， 仲未搞完啊！嗰单嘢， 系好耐啊，但系好似都未有解决嘅迹象。咁啊，所以就借咗尼美啦，都系话即系留翻一手啦，即系有一个即系后备，有一个新谂法啦，系嘛？咁但系除咗尼美之外，都好似冇乜特别其他收购，系咪啊？ 会买呢件啦，我哋 咁啊，但系基本上其他佢如果踢翻旧年，因为我旧年都提过咧，呢队波其实旧年嘅人脚转变好大，咁咧就去翻今年，如即系隔多一年嚟讲咧，队波其实都有料到嘅。咁当年啦，今年就有个技术总监叫坚尼亚，咁啊坚尼亚咧就出晒名就癫嘅。咁啊究竟佢内部嚟讲会系点样呢？都好影響球隊嘅嗰個成績嘅嚇。 紐卡素咧就係、是、今年係另一隊咧，係喺當地俾當地啲球評家咧係煲得比較多嘅一隊嘅， 係 即係覺得咧係舊年嘅沉咧，除咗係新埋班啦，多收、多新球員咧，另一方面舊年佢打歐洲賽。 嗯， 今年啊同利物浦一樣係唔需要打歐洲賽。 係 咁咧，如果專心去打呢個英超嘅話咧，佢覺得係即係佢亂打黑馬程度咧，應該係比換咗領隊嘅奧華頓更高。 我諗佢啲傷兵啦，即係古即係高爾啊、賓艾化，如果健健康康踢出一年嘅話咧，呢隊波都 OK 嘅。 我諗要諗諗紐卡素要一定要諗嘅就係要即係解決咗對阿賓艾化嗰種依賴啦。因為其實有賓艾化同冇賓艾化嘅紐卡素咧，的而且確睇到係真係有兩隊波嚟嘅。 係 呢、這個我諗係今年紐卡素要面對嘅問題啦。莊堅頭先阿師兄講嗰個內亂問題啦，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 堅尼亞真係好大鑊啊！唉，真係癲癲地。咁啊，呢場波對曼城嘅話，咁啊睇下邊隊主場先。 曼城 主場，曼城主場應該 冇甩啦， 曼城 甩 OK 啦， 應該贏嘅。 過 話波讓球半啊，咁多嘅，係啦，啊咁啊都差唔多啦。阿球妹係咪有啲 tips 啊？喂， 有係讓我講先啊？ 係，梗係你講先啦，交曬俾你，你話做足準準。 你話得三場啫，我 你話你 啊嘛。 准啊嘛， 你话你准喎、啊， 我喺个频道真系准噶， 讲咯吓， 唔紧要，中同中，我哋都需要嘅， 系啊，冇所谓嘅。 我惊频道边贫啊，贫穷个贫， 唔好中晒就得噶，即系唔好， 唔 系总 之 有晒，一系全部唔中， 唔系总之有， 或者有露足， 系总之有条路得噶啦， 系啊。 我三场啦，跟阿迪哥嗰啲三千， 就要抹低啦，系抹低， 大家准备纸笔， 系抹低。 卡迪夫城，我觉得赢嘅，佢作客噶嘛， 系。 唔系喂，大佬直角嚟噶嘛呢啲？ 冇问题。 唔记得。 韦斯咸， 韦斯咸， 韦斯咸，韦斯咸。卡迪夫城， 卡迪夫城，继续啊，继续啊，继续。 跟住水星宫对热刺，我就觉得和嘅。 打和。 爱华顿我都觉得和嘅。爱 华 顿 对诺维治。 作客诺维治。 诺维治就打和嘅。哇，好咁啊，大家 值得跟啦，佢连边队打边队。 死咗嗰度边度？ 星系嘛？星系嘛？ 啊，你先啦，迪哥。 我要咩啦？今个礼拜 三千一啊， 三千一先啦。 系 多蒙特，我唔记得咗，但多蒙特主场嚟嘅，好热嘅。 我喺李连， 好似 呢个布雷瑞克， 我就知道多蒙特一定翻翻主场。 星期日尾场 系啊，要翻多蒙特啊，系 啊， 大啊，太大系啊。第二样嘢，利物浦对斯多城，我要利物浦。咁啊，跟住就新特兰主场对富咸。我要富咸 win， 如果你问我嘅话，即系我觉得富咸今届上一届咁睇啦，上一届有即系打半季嘅啫，咁但都 OK 嘅话，我觉得今届开 lift 富咸唔会太差。另外就都系嗰句啦，大家搏下啦，二比一士笃城赢啦，我都系要翻个波胆。 二比一史笃城赢， 头先你要利物浦， 系啦，一路都讲啊， 史云斯系嘛？ 唔系 ，sorry， 唔系史云斯啊，史云斯啊，史云斯啊，史云斯， 哇死我大佬！ 补一句，补一句，新特兰咧，其实大家知个领队系迪肯尼奥啦，系啊，咁但系唔知啊，我自己个人谂法咧，佢有可能系今年第一个俾人炒嘅领队， 好难，其实新特兰波真系好难喺 度，大家好似俾牵涉边场会唔中啊？ 唔系，因为新特兰嚟香港嘛，香港。魔咒有乜奇啊？一 哇咁魔咒嘅话，曼联好啊，大镬啊 ，double 魔咒嘅 系啊 ，double 魔咒啊， 好多队嘅， 好多队啊，系啊， 即系其实今年可以预先买定车仔冠军啊， 大家谂谂咯，我冇讲啦，佢讲啊，呢啲又啊，咁啊西甲啦，西甲减几场啦，咁啊，梗系要下半啦，我成日都讲佢开 lift。 永遠第一場咧都係揀下盤嘅穩陣嘅。咁啊，首先咧第一場啦，咁就呢、這個邊隊好咧？皇馬唔係奧沙辛拿對呢個格林納達啦，要格林納達。 嗯、 另外咧就呢、這個睇先另外一場講翻場英超，史雲斯2-1。唔好啦，讲斯文斯赢算啦，因为好分啊，三倍啊。咁啊，另外一场咧就艾美利亚对维拉利尔，要维拉利尔两队升班马嚟嘅， 都系2-1 咯。唔系，史文斯赢，我唔二比一，我唔打。 赢啦，赢啦，赢。 俾几场德甲得嘛？ 好。 喂，呢、這个史特加对利华古信，利华古信啦。另外和夫斯堡对小亚零四就。可以諗諗大啊， 大係。 另外多蒙 零四要打歐冠啊，補充啊，零四都要打歐冠啊， 係繼續啊。 唔係多蒙特大啦、啊，主場對布雷瑞啊，唔使諗啊。 哦，留意一下啲大係兩2.5球定3.5球啊。 其實德甲可以季初敲敲啲大，因為上一個禮拜嘅趨勢都係大。 其實德甲多數都係大嘅啦，不過都係提一句留意一下， 即係嗰個2.5定3.5啦， 就要小心啲，係啦， 3.5就小心啲啦，2.5就不妨搏搏。 好，咁啊，大家話今日啲貼士好多啊，咁就 咁睇下下個禮拜抽選獎咯。 唔緊要，我唔使下個禮拜禮拜二都可以選獎啦，係嘛？係啦，係嘛？都係嗰句。啊！即系礼拜二我哋做个大清算喺 Hot Box Song 入边啊！ 喂，同翻各位听众讲，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到呢一刻我都未收到狮子啲料啊。 哦， 咁就 唔紧要啊，你收到料，礼拜二 我收到啦。我收到料之后，我即刻会 post 翻喺Facebook 啦，Record 先本身个 fan page 都会出啦。 留意其他节目， 所有节目都会讲噶啦，系啦。 我哋收到最新消息，我哋一定尽快公布。系啊。 O K， 系啦，咁啊就咁样先啦。今日 听日去即系跟北上嗰啲就记得准时出席啦，系啊。 啊，听翻阿杰斯嘅 Jingle 啦，系嘛？好，咁就今日差唔多咯噃，冇乜特别。好，咁啊，礼拜二 Hot Boss Song， 咁啊，同大家见面咯，吓。好，拜拜， 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